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14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如今特朗普政府所选择的对朝政策，第一是和谁一起施加高强度制裁和压力，第二是在南朝鲜经常部署战术核武器，第三是着手实施一种以对我国首脑部的斩首作战和先发制人打击为内容的独自性军事行动。实际上，今年4月6号，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突然实施了巡航导弹武器打击，并对此广告说，这是向我国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讯号，就开始对我国公然露骨地进行威慑了。特朗普政府严重的军事挑衅狂症正在滑向一个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的万分危险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授权再次向世界宣布我国的原则立场。我国军民将以超强硬应对来彻底粉碎美国根据其对朝敌视政策的强盗般的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挑衅阴谋活动。声明强调，我国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超强硬应对，将以不许生存的毁灭性惩罚作为目的，实施毫不留情的打击。就此当前严重的事态，美国理应清醒头脑来做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